以大比丘众八百万亿诃卢诃皆阿罗汉，有为功德，无为功德，无学十智，有学八智，有六智，三根十六心行，法假虚实观，受假虚实观，名假实观，三空观门，四谛十二因缘，无量功德皆成就。咁啊，今日咧，本人啊系觉得非常嘅欢喜，就系、是、本身咧觉净身，咁啊都希望咧个安养啊能够咧系像以往一样维持咧落去。咁啊，同时咧，我亦都见到有好多嗰啲年青嘅人，咁啊呢啲从大体上嚟讲咧，就系整个佛教嘅栋梁啊，系未来嘅主人翁。咁啊，从呢个责义呢一方面嚟讲咧，就系本身觉净失啊，即系话后继就有人。咁所以呢一点咧，我就觉得咧系非常嘅欢喜嘅欢喜啦。咁啊，今日我哋就系继续讲《人王富国波野经》，而刚才所念呢一段经文，咁啊呢一段经文就已经咧系讲咗与大比丘众，一路至到咧三空观门四谛。咁啊，现在我哋继续讲嘅就系十二因缘无量功德。是皆成就。咁啊，乜嘢叫做十二因缘呢？咁啊，呢一段咧就明呢个缘殊观门德。咁啊，十二因缘，我哋依照佢呢个名词咧，就有十二种法。呢十二种法就系互为因缘。我哋首先咧就将佢略为咧系解释一下。第一就是无明啊，无明就是最初一念的不觉所起这个烦恼，就是叫做无明，即是对于这个自性啊无所明了，由此呢就造罪业，流浪于这个生死啊，亦是这个最初一念的无明烦恼。第二就是行啊，行就是造作，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烦恼了，就一定是做这个善业或者是恶业，就名为叫做行。行即使是造作所做的，包括善业与恶业。第三是识，这个识是知识那个识，即是第八阿赖耶识。那么由烦恼造罪业嘛，我哋就受胎啦。我哋受胎嘅时候，就由于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咧，系最先入胎啦。所谓去后就来先作主翁啊。我哋临死嘅时候，就系、是、最后离开我哋呢个身体咧，就系、是、呢个第八阿赖耶识。而现在，每一个人受生啊入母胎之时，最先入的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啦。咁啊，既然有烦恼，有造罪业，依业受报啊，所以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就最先入母胎，就是为入胎之最初的一念。第四是明识。咁啊，我哋既然入咗胎啦，咁啊，渐渐咧，呢个胎就会长大。咁啊，最初咧，佢个六根啊，即系眼耳鼻舌身意，未曾咧完整。不过咧，系模模糊糊，有一个小小嘅印象。咁啊，同时咧，心化啦，即系我哋呢个心咧有知觉嘅，但系佢咧唔系一个相貌，攞唔出嚟俾人睇噶。咁啊，因此咧，结果就明，与共系识。 第五就是六入啦，六入呢即时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咁啊经过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啊，将近呢十月满足，眼耳鼻舌身意啊呢个胎啦都具足咗六根啦，所以名为佢就六处，即系六入，等于话呢个胎咧将近圆满，要出世。第六就是畜啊，畜咧就系毒畜，等于话呢个细路哥已经咧十月怀胎圆满出世，出世之后从一岁至到二岁三岁，在呢个三几年之间咧，佢虽然系有所觉畜，佢肚饿，知道呱呱叫啊，你要俾佢食。如果佢颈渴时候啊，佢又会呱呱叫啊。你就要俾佢饮，如果佢搏得眼瞓嗰阵时啊，佢就呱呱叫啦，你就好好地陪佢瞓啦，凑佢瞓。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畜，佢即系感觉到边一方面认为咧唔满意啦，有所需要啦，咁啊佢就有所要求，而我就满佢个愿。但系在呢段时间咧，佢除咗食饭、瞓觉啊。其他呢佢冇咁多分别，所以名为叫做畜。第七啊就叫做兽，兽呢就从四岁以后到六岁、七岁、八岁咁上下，佢呢个人呢渐渐大个，佢呢个思想呢亦都渐渐多啲了解，所以佢个要求啊无论苦嘅或者係快乐嘅就比较多啲啦。如果唔合佢嘅心水啊，属于苦闷嘅，佢就尽量咧系取消，唔中意啊。而对于佢喜欢嘅咧，佢就尽量咧佢享受啊。所以名为叫做受。第八就系爱啊，爱咧到十四五岁啊，或者咧以后十六十七岁呢段时间咧，佢呢个人啊将近要接近成年。而佢對每一件事物呢都有一種愛心、有一種呢愛好，所以名為叫做愛。第九就是娶了，娶了就十八歲或者二十歲成年之後，佢唔單愛啊，佢愛到咁上下呢，佢就去攞啦，去娶啊，娶即係攞，即係每一件事呢佢都希求而归于自己所有。第十就是叫你有啊，咁佢依呢个爱同埋呢个取呢两种嘅烦恼咧，佢就造罪业啦。凡系唔喜欢嘅，佢就唔中意啊；而喜欢嘅咧，佢就尽量去攞。咁啊攞唔到咧，或者非分而求，或者咧选人。而利益自己，呢种属于有，有即系再造罪业。第十一就是生，第十二就是老病死。咁啊，既然咧有现生呢个取着嘅烦恼，同埋佢做呢个有为嘅种种罪业，就感到未来咧就生老病死。种种咧个痛苦，咁啊名为咧叫做十二因缘。咁啊呢十二因缘，佢就空三世啊。最初无名，以共行造作，就系属于烦恼同埋造，乃系过去嘅生死之因。咁啊而感到今生啊有呢个神识入胎。然后呢这个胎长成有了六根就出世，出世之后有所感触，有所领受，那么这五种呢就是源于过去的烦恼罪业之因，就感到现生呢我们生出了一个人有种种的苦恼的果报，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既然做到人有一种爱心，即是贪爱，既有贪爱 就有所取着啊。呢两种呢就是现在我哋做紧人嘅时候一种嘅烦恼。咁有呢种烦恼啊，我哋就会做呢个罪业啊。所谓人家地恭维我嘅都无限欢喜啊，如果人哋毁谤我呢就无限嘅遗憾啊。在一日24个小时当中，咁啊呢个脑筋里边呢都是生生灭灭，灭灭生生，谁是谁非，谁好谁坏啊。咁啊根据自己呢个妄心呢就做呢个有为有漏种种嘅善恶罪业。呢点呢现在嘅烦恼与共嘅罪业就是为未来生死之因啦。咁啊然后我哋呢一生人嘅寿命满咗，来生呢再感呢个生老病死嘅果报，就名为现在之因啦。与未来所得嘅果呢是属于现在与未来嘅因果。咁啊以十二因缘源于过去，源于现在，源于未来，所谓三世两重的罪因同埋呢个苦果啊，就名为咧两重嘅因果。咁啊，以此类推咧，我哋过去轮回系无始啊，未来嘅受生死咧亦都无终啊，就系源于呢个十二因缘而来啦。点解？譬如我哋现在做人咧，系个苦果。咁啊，刚才讲啦，苦果就由过去宿生嘅因啊，即系烦恼以及罪业，所以感到今生有呢个生死个苦果啦。咁啊，我哋过去即系前一生，就点解会有呢个烦恼，就会有呢个罪业呢？就我哋前生啊，正在做紧人嘅时候啊，或者做紧儿女嘅时候啊，咁啊有呢个我相啊，所以佢就起烦恼，就做罪业，咁就今生咯。咁啊，佢点解前生会有呢个业报嘅苦果咧？就系再推上前一生，咁啊，一路咁啊推上去啊，每一生都有佢呢个苦报嘅业障身。有呢个苦报嘅业障身，就一定会造罪业，咁于是一步一步咁啊推上去啊，我哋呢生死轮回叫做无始啦。咁啊，如果往后睇啊，所谓未来咧，我哋由现在开始，除非就了生脱死啊，不然嘅话，每一个人一生之中梗有烦恼，就梗有罪业啊。现生有烦恼有罪业，就是为未来苦果之因啦。咁啊，死咗之后咧，再受呢个生死苦果，就为下一世啦。你就下一世正在受呢个生死业报身之时，又起烦恼，又遭罪业，就为再下一世嘅生死之因，就感到再下一世嘅生死苦报。咁啊，如是一路推落去咧，咁啊，未来就无终。所以话三世轮回无始都亦无终啊，亦都系话咧，我哋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都无非系呢个烦恼之患，而所做呢个善恶嘅罪业，以共咧得到呢个苦嘅果报啦。咁啊，现在所谓十二因缘之中，如果我哋有一个人啊，佢能够系聪明有智慧，佢知得所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嘅流转，生死不绝，无非系最初一念嘅无明。咁啊，佢呢系聪明有智慧啊，佢就即刻呢自己用功啊，将呢一念无明消灭断咗，所谓生根本都冇啦，就好似一棵树啊，或者一条草啊。你咧唔单斩咗呢一棵树身，你连嗰啲树根啊都冚唪唥拔起嚟，咁啊呢幅地咧再冇呢个树个种子啊，佢就永远唔会再生呢一棵树啦。咁啊，所以话最初一念个无明灭一行灭， 乃至生老病死都完全滅，從此呢就做一個出世的聖人，了生脫死就安樂自在，就名為他的十二因緣。但無量功德皆成就，以上所講這麼多的功德呢，咁呢個大比丘眾啊，通通都已經成就，已經咧係具足。呢一句咧就係總結啦。呢個大比丘眾咧所具咁多嘅德性，不復有八百萬億大仙圓覺。咁啊，向下咧就係講呢個圓覺眾啊。咁我哋昨日講，在呢個法會裏邊咧有十二種眾生。咁啊，除咗呢個比丘聲聞眾之外咧，就到呢個圓覺眾啦。復有800萬億，係講佢呢個數量。咁啊，既然大仙圓覺都有800萬億咁多啊，真叫你數啊，你都難以數出呢個800萬億啦。究竟係幾多少你都難數啊！咁啊，證明呢個波野法會嘅殊勝啊，有咁多人來到咧去親近佛。咁啊，我哋今日能夠有機會咧彼此間嚟研究呢一部經咧，咁啊，亦都係宿世嘅恩緣功德咧，亦係不可思議噶。咁咩叫做大仙圓覺咧？既然有下邊圓覺啊，呢個大仙咧就認為佢就獨覺，點解呢？圓覺同獨覺都係咧品呢個十二因緣法而修，佢所唔同者咧，獨覺就智慧猛利，就出無佛世，唔一定有佛出世，佢自己都可以修行正果。咁啊，圓覺咧就肯定要出於佛世，聞佛說呢個十二因緣法咧而悟道。咁啊，所唔同係在呢啲，即係呢個智慧咧猛利或者略為頓啲，而分開圓覺而同獨覺。咁啊，在呢個經常講啊，佢話自然朗悟，都顧名大仙啊，佢係自己獨自一個人咧去修行，而悟到自己本有呢個真性，所以名為咧叫做大仙。又話常傲寂靜而居山者，都顧名大仙啊。咁啊，佢咧因為出無佛世，咁佢自己常常咧喺個深山大嶺嗰處，自己獨自修行，獨來獨往，自己用功啊。而成就自己的道心，成就出世的聖果，就名為他的獨覺。從前呢有一個國王，他帶了很多的宮娥彩女，就入到這個花園裡面呢跳舞啊、唱歌啊，所謂盡量的快活。他快活到疲倦了，这个国王呢在个花园里面就昏着了。那么这班宫娥彩女就觉得呢国王睡着了，即是呢不用陪伴这个国王啊，得到暂时的自由自在。他们这一班宫娥彩女就在这个花园那处呢，有些呢就摘花啊，有些呢就掹草，那么整到这个花园里面所有那些靓花靓草呢都被呢啲宮娥彩女剪搭到咧，都不像樣啊！等於話嗰啲花草謝曬啦。咁冇幾耐咧，呢個國王就瞓醒覺一睇，佢唔擔唔煩惱啊，佢因此悟道添。佢就覺得咧，呢啲花既然係咁茂盛，轉眼之間咧都變成残花，佢就悟到呢个人世间嘅无常。现在我虽然系茂盛啊、年壮或者有精神，但系难免今晚明朝咧 会发生这个不幸之事，他因此开悟了。所以独觉的行者，他出无佛世，以这个无私智，他或者在这个山边，或者在这个林下，所谓春观百花开，无限的茂盛，所谓百花齐放。但是秋观黄叶落，一到了秋风起，那些黄叶就渐渐在这个树里面落了。他入悟到这个人命无常，诸法因缘生，无我亦无人，他因此道就名为这个独觉，是独自自己而无私智而悟道的，就名为独觉，即是本文的大师。其次就是圆觉，圆觉呢，圆就是刚才所说的十二种的因缘，包括过去现在的三世的轮转因果。但是他有智慧，亦都有福报，生逢佛际，得到亲近佛，闻佛开示十二因缘，一亦一顺来的观察。如果顺着来观察，有无明就有造罪业，所以感到今生受这个生死的苦报，今生正在受生死苦报之时，又造罪业，就为未来受生死的苦因，招感未来受生死的苦果。咁啊，顺住嚟观察咧，就所谓生死无常。咁啊，现在佢亦嚟观察，点解我哋会三世流转咧？这个过患最最初一念嘅无明不觉，若是我现在品佛嘅十二因缘教修行，能够一念断最初嘅无明，无明灭，就唔会造罪业，唔会造罪业，就唔会感到今生呢个生死个苦报，既无今生嘅生死苦报啊，今生就唔会再造罪业，来生亦都唔会再受呢个苦果，于是永远都唔会再受呢个生死轮回。所以话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生世世啊，忧悲苦恼，生老病死，不从此灭尽。佢因此悟道，就名为叫做圆觉。咁啊，圆觉呢，通常嚟讲啊，三乘法中属于呢个中乘，佢个智慧咧高啲，比呢个声闻人咧高啲。咁而且咧，佢唔单啊断呢个见思烦恼啊，即系断尽三界见思烦恼咧，同呢个声闻阿罗汉一样。同时呢，他有少少一部分啊，要灭咗咧，咪缩身嘅习气。因为净装阿罗汉，佢都有习气噶，即系佢缩身强于边一方面嘅嗜好啊。佢即使净咗呢个阿罗汉果咧，佢都仲有缩身呢一种嘅习气噶。但系圆觉咧，三乘中居多中。他的智慧呢比声闻人强一点，所以他不但断三界见思烦恼，同时呢缩生那种这样的不良的习气都渐渐少了很多，所以称他为他的圆觉。非常就非断，什么叫做非断呢？我们既然由过去造罪业感到今生的苦果，咁就非断啦，唔系断裂嘅。你除非唔做罪业，做罪业一定要受苦果嘅报应，咁就唔系断裂啦。所以佢就非断。但系唔系话今生做咗人之后啊，受咗报就算吗？如果你今生做人之前，你唔好啲修行用功了生死啊，仍然是起烦恼造罪业呢，就感到来生啊幸运的生于人天， 如果罪孽深重的呢，就地獄惡鬼畜生都難免了。所以說非常就不是說常住，不是說肯定你今生做的人永遠的做人，沒有那麼幸運。如果你今生做人之時，罪孽再做得深重，墮於三惡道，會轉變的。所以就不是常住，就名為這個非斷非常。我們亦都可以說，既然諸法從因緣生，就不是斷見了。雖然諸法從緣生，緣生之法呢一定是歸於這個寂滅，所以說非常。非斷非常呢，就是破一種人呢，他執這個斷見或者執這個常見。斷見呢就是說不要緊 我今生做人永遠都做人，那還怕什麼墮落？但是呢不能夠有這樣的見解，就名為呢非是是常。因為今生雖然是做人，但來生呢可能墮於這個惡道，不能夠肯定今生做人呢永遠都不變。如果你修行用功，可能了生脫死，成佛道。若是你不用功，再起煩惱做罪孽呢，就可能墮於三惡道，所以不能有變。但是有些人呢，他撥無因果，可以說呢做什麼都沒有問題了，沒有後世的，這種就叫做斷見。現在說呢不是這樣，你隨時做罪孽，如是的因，咁如是的果報，畜生做到什麼的因緣，就感到今生什麼的果報，今生做了什麼因緣，又感到來生的果報，絕對不是斷滅。所以說叫做非斷。非常非斷呢，就是破這個斷見，破這個常見。四帝十二緣，四帝就苦集滅道，昨日解釋過十二因緣，而剛才所講亦都解釋過，不用重複了。皆成就就是講這些緣覺眾呢，他具足四帝法，亦具足修行十二因緣法。佛有九百萬億菩薩摩诃薩，十二種類之中呢，緣覺眾之後講菩薩了。佛有九百萬億，就講他這個數量，菩薩數量之多有九百萬億。什麼叫做菩薩摩诃薩呢？即是大菩薩，叫做摩诃菩提薩多，中國的話就叫做菩薩，亦名叫做開示，就是以自己所學所得來到發一種菩提心，開示眾生，就名為叫做開示。亦名叫做高士，菩薩發心比聲聞緣覺高一等，聞緣覺只是自了自利，即使緣覺的忠誠，他有利人之心，但是絕對不廣大，唯有大菩薩，他不單利人，在這個義利之中都以利他為重，寧願犧牲自己來到成全別人，這種名為他的高士，亦名叫做大事。菩薩呢大家都聽過很多了，我不需要你們再重複，但是有一點呢我要提醒大家，其實菩薩呢就不是說高高在上坐響處，我們跟他叩頭這叫做菩薩。菩薩呢是遍於一切的階層，上流社會的人他可以做菩薩了，即使是反夫走卒做孤吏的，或者是撐船過海的，他都可以做菩薩了。所以這個菩薩呢 就唔论呢个外表，而系论佢呢一点发心。若是你唔发呢个大乘心啊，你就不能讲系菩萨，即使你为人王啊，高到地位如总统，你都唔系叫菩萨。咁如果能够发一啲善心，随分随力啊，广结善缘，多为呢个人类做呢个好事咧，咁即使佢系直孤呢担泥啦，佢咧亦都系叫做菩萨啦。点解咧？嗱，例如好简单，路上有一块西瓜皮，而且佢仲扑转嚟噶嘛，个皮就向上啊。嗰啲西瓜肉咧就喺个地下嗰一边，咁如果你见到，你谂一谂啊，我即使二十岁嘅年轻人，你话一踩一线啊，惯一跤就肯定啦。不过咧，或者我年轻啊，身体强壮咧，惯一跤咧，呢、這个伤咧就冇咁重，可以受得起。但系你转一个念啊！你话假如呢个八十岁嘅老太婆或者老公公啊，佢冇睇到呢块西瓜皮，你话一踩一线啊，呢、這个后果就好难讲啦。如果佢平常有血压高嘅咧，肯定一跌啊，可能脑充血爆血管啊，即使唔死咧，从此半身不遂。咁你话呢个后果几严重呢？咁同时或者呢个老公公呢、這个老太婆，佢仲有好多下一代需要佢照顾嘅，而因为呢块西瓜皮一线啊，令佢受呢个伤，再不能照顾佢呢个下一代。咁你一谂到呢个问题啊，你就乖乖地发一种慈悲心咧，将呢块西瓜皮拨埋一边，总之掉到咧冇人行嘅地方啊。咁呢一种咧，亦系叫做菩萨嘅慈悲心啊！咁如果你唔做呢件事咧，直行直过啊！你谂住话我睇到就避开啦，后来者冇睇到线一交啊，系你阁下嘅事，又关我咩事啊？咁呢一种咧，唔单唔系菩萨，就连啊呢、這个小乘嘅阿罗汉都比唔上啦，就简直咧唔合乎呢个人道。所以我哋嘅人，如果你随分随力啊，一举手一投足，呢一点嘅善心对人有帮助嘅，咁咧就名为叫做菩萨。所以古德讲啊，有话学佛先从人做起。如果呢个人嘅品德都唔好啊，咁啊呢个菩萨又点样成呢？佛道又点样圆满啊？所以各位咧听经咧就唔需话要唱高调啊！我哋无论如何，一定咧从自己个点嘅心性，从自己呢个良知咧去发心，尽量结缘，尽量多做啲好事。因为人世间几十年啊，转眼都成空，可以讲咧，冇一样嘢值得我哋留恋嘅。咁如果我哋利用有一口气之前废话，而多念对佛号，我哋少做啲罪业，而多做啲利益人嘅事啊，咁你临死之后咧，乜嘢你都带唔去啦。咁呢一点念经拜佛啊，利益人群嘅善心咧，都永远跟住你走。若是你念佛诵经诵得好啊，念得好啊，而你利益人群各种心做得很切啊，即使善恩就将你一送就送到极乐世界去啦。咁又何乐而不为呢？咁所以我哋行菩萨道嘅人呢，无他，最紧要呢自己修福，自己修为，修福就是为人群服务啊，处处俾人个方便。修为呢，你听下藏经啊，亦都真智慧，福慧具足，就是圆满成佛。未曾具足以前，亦都是叫做菩萨啦， 自然修福随向依佛果。咁啊，呢一点咧就系、是、我特别啦向各位咧系提出噶。咁啊，亦都系我个人咧对各位一少少个供养。咁啊，千万咧唔好做一个自了汉啦。菩萨冇人作字喺呢个额头，我系叫做菩萨，而系你嘅点心咧，处处肯为人家着想。你每做一件事唔好得咁横蛮啊，你每讲一句话咧唔好咁霸道。你谂下你呢个出发点，如果调转嚟，别人又点样？你每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要调翻转头嚟想一想。如果别人都可以做，咁你就唔怕做啦。假如只系自己可以横蛮霸道去做啊，别人不能做咧，你就唔好做啊。如果你咁做法，不但结到缘，仲结到个冤啊！咁啊，呢个冤一结，生生世世，大家都苦口苦面啊！咁又何苦来哉呢？所以学佛嘅人要行菩萨道，菩萨唔系高高在上，而系在乎自己一念嘅良知良心，而系在乎自己咧呢个行为实地去做一点咧福利别人嘅事，尽量俾人哋个方便，唔好咧损害于人。咁呢点咧就名为佢哋真真正正嘅菩萨心啦。皆阿罗汉。咁既然菩萨啦，咁点解叫做皆阿罗汉属于小乘呢？需知道我哋有三种理由解释。第一，虽然佢个外表呢出家嘅身份係阿罗汉嘅地位，但係个回小心向大心，回向自己呢个自私心呢而向于呢个利人，上求不多。所以他虽然表面是阿罗汉，但是他的内心是大菩萨，不过从外表来看他呢仍然是个阿罗汉而已。第二，十地菩萨从最初的欢喜地直第十法位，十地菩萨可以现身法界度众生。既然十地菩萨可以现身法界度众生啊，咁啊当然嗰啲众生就供养佢啦。咁啊阿罗汉有一个名字咧，佢哋应供啊。因为菩萨度众生之时，众生对佢供养，而菩萨受人家嚟嘅供养啊，咁啊应供咧系罗汉嘅名词，所以咧菩萨咧亦可以名为叫做阿罗汉。第三，即系咁啊！佛果菩提在经典里边咧，好多地方啊，称呼佛号名为叫做阿罗汉，所以佢明白阿罗汉咧通大乘，通小乘，因此呢处赞叹菩萨嘅德性之时，我哋就可以咧称呼菩萨啦，名为叫做大阿罗汉。所以这个大品波耶经里面讲啊，他说声闻就阿罗汉呢若知的若断，他这个智慧和这个断德啊都皆是菩萨的无生法忍，所以菩萨呢亦可以称为叫做阿罗汉。第十字功德，方便字功德，这两句呢就是赞叹菩萨啦，具足实字就具足权字。咁啊，佛法如大海，信就为能入啊，智就能到。若无智慧，不能了生死啊；若无智慧，不能度众生，不能行菩萨道。所以菩萨有实智，能够照自己呢个实相嘅本体，所以能够成佛道。菩萨有种种嘅方便智，所以如同观音菩萨一样可以三十应入诸国土教化众生。咁菩萨啦，咁行读大乘啊，大乘咧就唔系小乘，唔系中乘， 咁啊，点样叫做行读大乘呢？第一种，在呢个三乘之中，有小乘嘅阿罗汉，有中乘嘅圆觉，就有大乘嘅菩萨啦。但系如果现代呢叫行读大乘咧，乃系纯粹嘅大乘法，系一乘嘅妙法。因为波尔布啊，可以讲咧，完全咧系一种咧赞叹啊呢个波尔实相嘅妙理。我哋点样得到呢个实相波尔呢？就系、是、靠呢个观照波尔啦。我哋点样明白，然后发心去修行起观照呢？就完全在呢个波尔布嘅文字一字一句，因此文字波尔、观照波尔、实相波尔三为一体。咁啊，现在本经所谓嘅大乘菩萨啦，系纯粹大乘，以呢个波尔妙法修行，而妙系呢个实相中道妙理，所以我哋叫个就行读大乘菩萨。咁啊，同时讲呢个四谛十二因缘系大小乘共修。如果讲六波罗蜜，尤其是波野波罗蜜，是属于大乘的菩萨行，所以话行读大乘。在呢个破烦恼、破执着呢一方面，我哋通常讲小乘人啊，就破呢个我执，破呢个心空，破呢个我见。但系佢哋咧就唔能够破呢个法执，未曾破呢个咧所知障。唯有大乘菩萨修波若波罗蜜多故，不但破我执，断我见啊，亦断法执，亦断呢个所知障。所以断法执唯独大乘，因此名为叫做行读大乘。咩叫做四眼呢？四眼咧本来就有五眼嘅，就系、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同埋佛眼，咁啊肉眼咧就只见眼前。如果啲间屋啊闩埋啲门啊，咁啊你企喺个大门咧闩，系咪睇唔到外边噶啦？所以肉眼咧就睇眼前，隔一埲墙啊，隔一张报纸都睇唔清楚背后嘅事。天眼咧就唔单睇个隔篱嗰埲墙睇得清清楚楚啊！乃至呢好远好远，或者呢这个天上人间远近的事物呢，这个天眼都可以看得到。慧眼就是智慧之眼，它能够观这个真空地理。法眼呢就是有一种慈悲的心肠，观诸法平等，因此菩萨呢就可以入俗道生。咁啊，佛眼最圆满啦！佛眼所观所照啊，都法法圆融，法法都无非中道啊！所谓一色一香，都无非妙谛啊！咁啊，现在话四眼呢，因为我哋呢处个大前提啊，系赞呢个菩萨嘅德性。咁啊，菩萨具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但是佛眼呢虽然是有多少，因为他行菩萨道啊，正入菩萨果位啊，但是未曾究竟圆满啊，所以呢只是四眼，佛眼呢就未曾圆满。那么一个五通呢，通常讲呢就是六种神通的，六种神通呢，例如神足通啊、天眼通啊、天耳通啊、那么他心通啊，最后呢就流尽通。但是现在菩萨他虽然呢相求佛道，但是未曾究竟成佛以前，他仲是菩萨位啊。咁啊，前各五种神通呢都悉皆具足啦，唯有最后呢个流尽通呢只是分证慢慢上进，未曾究竟得到流尽通。所以呢我哋以前所讲就说佢有呢个五通。三就是一二三系个数目， 達呢就是靈也，即是靈達呢這個三世的事。第一就講過去啊，叫做宿命達，亦名叫做宿命明，就是過去過去過去的事呢，菩薩都能夠知道他過去在邊方受生，曾經怎樣發心行菩薩道啊，自己都怎樣用功，咁佢都知得清清楚楚。咁現在呢佢就天眼達，亦名佢就天眼明，咁佢以天眼故啊，能夠遍知法界一切事理，都見得清清楚楚，邊是眾生與自己有緣，佢就可以見得清清楚楚啊，就發一點心嘅道佢哋，就叫做天眼明。未來呢就漏盡達，亦名叫做漏盡明，就是現在已經進入菩薩位道，這個無漏住完成不到，已經分證了，是功夫前進一步，就這個煩惱就減少一分，自己這種佛的功德智慧呢就開朗了一分了。總之說斷一分的無明煩惱啊，就把菩提的境界呢就進一步。咁因此呢未來呢就叫漏盡明，唔係現在呢馬上成佛，而係呢慢慢慢慢呢未來有朝一日呢可以漏盡煩惱，得到呢成佛道。咁就叫做三達，亦名叫做三明，係菩薩一種嘅功德。十力呢就有兩種啊，咁一種係佛嘅十力，一種係菩薩嘅十力。咁現在呢次所講係講菩薩嘅功德，就唔係講佛嘅功德，所以佛嘅十力暫時壓住唔講，將來有機會再講。我哋現在就講咧菩薩嘅十力，在呢個《大智度論》28卷裏邊講啊，佢話佛係有十力。有四無所謂，咁菩薩有冇十力？有冇四無所謂呢？有。咁因此我哋現在就解釋菩薩啦嘅十力啦。第一，發一嘅自心啊，就堅心，就係講菩薩發心咧，永遠唔退嘅。發菩薩心，學佛所學，